据南朝鲜时事点评报道，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3号对南朝鲜的争取自主统一和民主高丽连带前共同代表判处1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，其理由是他赞扬美方主张霸占南朝鲜美军撤离和联邦制统一等，有嫌疑违反保安法。